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FM， 我是 Clue。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生活与设计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必须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有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属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试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们转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有一样好品味的人都可以知道 Anyway FM。 不容易不容易，终于读完了。 对，挺长的。 我们这个上一次那个迪台嘉宾来念的时候也念了很长时间，你已经算是比较通顺的了。 对，我看了那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两个客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怎么断。 说起来很惭愧啊，大家如果经常关注我们网站以及关注Anyway时报的话，应该知道本台除了两位主播之外，在官方页面里面还有另外一位主编大人啊，他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位贡献者，但是呢之前并没有来过我们台录过声音做过客。那今天终于找到机会让 Clue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这个 Clue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好啊好啊，其实说真的我一直也很希望哪一天真的一直说，哎，下一次我们在上海可以再碰一下，可以聊一聊，然后一直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疫情。那我叫 Clue， 然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然后来中国已经快6年多一点了。那目前的话呢，我自己在做一个产品，然后互联网产品相关，然后还有一些智能零售的硬件工业设计，然后各种杂七杂八的工作，只要跟设计相关的或者用户体验、客户体验这种相关的事情，都是我主业在做的。那我自己副业的话，我自己也开了一间咖啡厅，然后也在经营着Figma 的中文社区，然后还有一些Notion 的汉化工作，大概是这样子咯。 哇，你的背景还是很充实的，有好多 slash。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来中国嘛，然后也可能生活上有很多不知道可以再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开始想东折腾下折腾的，这样子时间好过一点嘛。所以 这也是我们经常说 side hustle， 也不是为了经营什么副业，就是喜欢嘛，然后就做咯。 了解了解，这个状态我感觉还挺好，挺羡慕的。 这个生活状态下比较有趣的是可以一直扩大不同的圈子，去认识不同的人，然后有更多不同的交流，总比每天都在互联网这个待着这个圈子，然后交流的东西可能内容也差不多。那这样子有不同的一个角色切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很多思考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知识型的输入啊，也会更丰富一点。 对啊，说起来其实我跟 Clue 之前线下大概也就只见过一次，然后那次也挺巧，你是来上海参加哪个通讯展会来着是吧？我记得好像 MWC 是来参加 MWC 的。对， MWC 当时我记得已经是应该18、19年吧，反正还蛮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肯定是疫情之前的事情了。 当时 JJ 还特地开车过来，那我们去吃了一顿饭。 好怀念这个，我现在都已经忘记怎么开车了，已经封闭了2个多礼拜了。 没事，我已经3年快没开过车了。 跑题有点快啊。在各个途径里面也没有介绍过我们Anyway时报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也接到过一些听众会说他会觉得比较好奇这些 内容是怎么采集，然后怎么协作，然后怎么发布，可以从你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因为老实讲，我们做这个安妮威时报的，至少在信息采集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流程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成熟，我只是更多的从一个后台提交者以及那个比如说就发布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看，但是你平常的体验其实我并没有全流程的走过一遍，所以你可以从你的角度来聊一下。 那我还是先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我会做安妮威时报？ 我印象当中的那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最早的时报以前不是用 newsletter 的形式发送的， 邮报，对， 反正只有邮件。然后后来大概是在2年前，我开始把它做成一个网站嘛，然后做成那个网站有一个改版之后，好像有一天你跟我来聊天说，你平时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其实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网站然后分享给你的成员啊，然后更多的用 Notion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内部工具这样的形式来分享这些内容，然后觉得可以把这些东西顺便提交到这个时报上面，然后让它的内容更充实一点。我跟李昂就觉得反正我们两个人的人力也比较有限嘛，扩充一下这个编辑的团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后来就说就把你拉进来了嘛。然后我们是在 Notion 上面建了一个白嫖的账号嘛，对吧，然后就开始了。 嗯，对，你提醒我了，我们怎么开始。我们在17年的时候吧，我已经开始在做今天的所谓链接型的 newsletter 这种 curate 的分享形态，然后是在公司内部了。当时我每天我还是一样会保持着大量的一个阅读嘛，那我就想说，哎，那为什么不把这些链接可能自己摘要一些，大概10条左右吧，然后就变成像热报的形式给我们团队的设计师去看，或者产品也去看一下，这样子。我的整个流程的话，其实还是一样，就是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忘记从什么时候，应该是从 Google Reader 吧。然后就是有订阅了很多 RSS， 但是我的 RSS 一直都在可能50个以内。所以呢，就会产生今天大家很熟悉所谓的信息茧房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讲，当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就是 OK 这个东西有意思，然后我把它拉出来分享，单独分享出去。但后面我又看到一个内部反馈，就是哦，都是英文，然后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限制，一个门槛在里面。然后我就想，那没关系，我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有中文有看到的，我就放进去。然后直到了我一直都是有在看 Anyway 邮报嘛，当时候我一直还是有那个习惯订阅 newsletter 的这个形式。2017年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在关注各种的 newsletter。那当时好像叫 Anyway Post 对吧？如果我没记错。 对对对对对，是的 是 的。 看你们的那个内容，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整合一下。如果往伟大一点或者往理想一点的说，就是我会觉得，哎，既然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或者一个这样的形态，那除了我们自己内部的设计师能看以外，能不能帮助更多的这种中国的设计师扩大眼界，可能说的有点大了啊，但就至少可以给你看更多好的内容或者不一样的内容。因为早期的我来到国内，我还蛮不喜欢就是站酷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网站，因为当时我看到的很多内容都是要么机翻的，要么都是搬运的为主，包括很早期的 UISDC， 我看到很多内容我觉得，哎，这不就是哪里哪里的吗？我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源头是在哪里的。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你们就别再看这种我经常说的很难听的点，就是人家嚼过吐出来的东西了，你不如直接看原汁原味的，对吧？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就这样找看，哎， Anyway FM 既然都在做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受众群众也比较多一点嘛，那不如给更多的人去看到。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很强的意愿想要去经营一个个人的品牌，或者去开一个个人的 newsletter 什么，我更多希望去做这种contribution 参与进去会更好一点，因为一个人的真的也很有限，那不如 contribute 下去那就更好了。所以不又跑题了啊，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流程。 没跑，没有，这次没有。 回到就是我的整个流程，其实就是信息源吧，就是一个是看什么样的信息源，目前的话主要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就是像 RSS 的订阅的各种 RSS， 各大团队的官方博客，然后 Twitter， 这两个目前是主要的为主。曾经公众号占比还是蛮大的，但后面公众号整个改版了以后，我打开公众号的几率也比较少了，而且公众号的阅读也经常让我很困扰，就是在微信体系上面就是被打扰， 我可能看了一半然后关掉，这种场景各种各样的大家都非常了解，经常被打断，或者你想去做一个标注，你想去做一个收藏都非常麻烦。这个对我来讲就后面还是以这种一个这样子的兴趣源为主。那处理的工具目前的话，大部分的内容从 RSS 阅读的我都会有深度的，像可能二刷的就会放到 Read Later， 因为我自己在用 iOS 的那个 Reader， 可能最优质的 RSS 阅读器，然后是一个独立开发者的产物，然后交互各方面做得非常精美，这个我相信我台已经多次推荐了，所以我自己到现在还在用。现在整个 Anyway 时报的话，我还在想有没有更多的优化空间，比如说更多的自动化，我现在有各种这样子的这个收集了以后，然后我会放到 Qbox 里面去，然后 Qbox 因为 Pro 用户是有 API 的嘛，那我也可以考虑就是把 Qbox 里面的一些内容也同步到 Notion 里面去，然后在 Notion 里面去做二次筛选，然后来决定要放或不放，那这边就会涉及到可能我们的一个选题标准。 Anyway News 的选题标准，对 JJ 你有什么想法吗？这边 没有什么想法 那 我们是一个松散的无组织无纪律性， 对，我们其实运作起来非常的 Web3 去中心化自治。 但我觉得其实你先提到的一点至少我个人是很赞同的，就是对于技巧型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纯展示型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关注。这些东西可能每个礼拜每天的阅读量也很高，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也没有底，但是在拓宽眼界这件事情本身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培养你一种能够自己去找到更好内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才是最好的。怎么说来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吧？ 嗯嗯嗯， 至少在我自己挑选内容在心里面放这个评选标准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标杆吧。尤其是现在可能各种 newsletter 也比较多，大家的内容说来说去老实讲可能针对以链接为主的这样的推荐型的 newsletter 的话，可能大部分的内容 70% 的地方你都能见到，所以反复的去推可能我觉得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尽量找一些相对有意思一些，然后可能不是那么关注于在一些非常细节的事情上，至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标准。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 Anyway 这边我很开心，或者是一直觉得臭味相同吧，就在很多的这种价值观上面是或者选择上面是蛮接近这个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吧。其实就像刚刚回到那个选题的标准，我个人的选题标准其实也有过焦虑的，其实就是看到那个网站上面的时间是一周前的时候，我特别焦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标准卡得太死了，导致就是好像没有很多的更新，好像对不起很多的股东们。其实话说回来，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一开始参与到 Anyway News 的时候推荐了非常多的工具，当时候的就是我个人也一直很关注这个效率工具这一块，或者各类的这种小工具啊小 apps 啊这些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发觉好像推的太多了，那设计师其实他需不需要知道这么多这种所谓工具的存在。一开始为什么一直想推工具，就是想要给大家看到，哎，这样的一个可能很传统的东西或者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东西有新的发明了，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一些什么终端啊颜色采集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灵感图库调整啊，或者是笔记工具等等，可能形式差不多，但是它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不一样的思考。这是我当初就想说我可以推更多这样子的不同角度给大家去看到 OK Notion 出来了以后有另外一种这样的一个形式，接近 Notion 的 blog 形态，然后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当时是我的初衷。但后来发觉到一些反馈，或者包括我问了一些身边的人，就发觉我的想法虽然是这样子，但对他们来说就是哦，你又介绍了我另外工具，我是要切换一个工具去用了，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一直在换这样子，那就变成跟我的初衷就是拓开大家看多看不同产品的眼界好像有点背道而驰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热门的文章也尽可能不推，也就是说就像刚才 JJ 讲的，现在已经太多这类的 newsletter 了，或者你有关注到一些比较多我们的一些朋友的Twitter， 你也可以看到他天天也在转发各种各样新型的东西文章等等，那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去做，因为我也相信这个设计群体是很小的，当你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再去推意义也不会太大， 但我们也去衡量这个的价值是否它可以真的值得更多的人看，或者说这个东西可能它必须你要去看，那你就去推。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些让我感动或者让我觉得很惊喜的小东西啊，这个我也会去推，这个就无关紧要，这些纯粹就是一种品味的推荐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在 News Anime News 的这种选题的标准吧。所以有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标准在哪里，而更多就是这种热门的不推，实时的也不去做，反正就是去做一些尽可能真的另类的视角，可以给到另类的这种启发的东西，我才会去做提交。所以有一阵子可能没有太多这种新型的东西推出来了，然后我也就干脆啊，就别做就好了，你也没必要去什么，那句成语叫什么来着？宁缺毋滥，滥竽充数，对对对对，滥竽充数，对，没错。 虽然克鲁说他会有自己内心的标准会比较高，拔得比较高一点，但是还是必须得要提一下我们的一些数字，对吧？如果你关注过本台之前的2021年的年终总结的话，里面反正就是有一项是关于本台去年所有的 news 的提交项，克鲁总共最后提交了174条新闻，然后我本人提交了145条。与此相比，本台另外一位这个主播李昂只提交了9条啊，所以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克鲁给我们 Anyway 的 News 增加了这么多的内容，然后希望我们以后能继续有良好的合作吧。说的好官方，我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挺好的， Leo 推荐的总是拓宽了我的眼界，就确实是我没有关注过的一个圈子或者形态的内容，所以 Leo 虽然9条，但每一条都让我会觉得哇，还有这样子的，这是什么？ 你好会聊天。 确实，其实包括 Anime News 的这种选题标准里面，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跟你去对过这种，哎，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想找的内容是哪些东西，基本完全没这方面的沟通，我们就是我想什么我就直接丢给你了这样子。所以在这边我个人是一直在秉持着那个什么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然后拓宽你的眼界，生活美学这几个方向脑记在心中的价值观来去做的。 我们这是一个真的比较随性的编辑部，虽然我们三个人在微信上面是有一个叫 编辑群 安妮威时报那个编辑群，但是好像也基本上从来不说话，然后确实也没有定过这个标准或者有什么讨论，而是一种非常随意的这种形式。然后可能克鲁提交的这个流程我也大致介绍一下吧，就是从我这边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就我们在 Notion 上面会有一个 database， 然后克鲁如果发现什么好的东西或者李昂发现什么好的东西，就会在这个上面提交一些卡片，然后这个卡片上面会写一些简介啊，或者说一个起一个标题啊，然后有一个链接，可能我们三个之间可能稍微还有点评论，但接下来的话可能克鲁就不管了，然后是我会负责把这上面的内容放到那个时报的后台，也会修改一下它的文字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一些补充吧，点了一下就直接发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而且有时候叫默契，有时候也叫不默契也好，反正可能我有时候改了克鲁的一些文字，可能我也不会跟他有特别多的沟通，然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粗暴粗放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模式吧，应该讲总体来说这个体量也不大，可能基本上也就保持着差不多两周大概能够凑个十几条左右的样子，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就一直维持到现在吧，还算挺稳定的，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们完全是从我个人觉得最舒服的这是写作状态，就是有共识，我们几乎是用纯靠的共识来去写作，而且这种共识存在是过往对 Anywhere FM 的一个理解，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社交平台上面的这种言论也好或者思考也好的一种共识的体现吧。我觉得挺难得，就是在于这种这么少的所谓的语言上的交互的过程下能够有诞生这样的共识，包括我们的喜好偏好都很接近，所以这点我就觉得一直挺难得。包括像 Leon 之前一直在提到的纪录片事情，我也一直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以前是拍过纪录片的，有拍过马来西亚以前大选的纪录片，跟拍了一个月，然后又拍摄又剪片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包括像之前几期我们聊的那个 General Magic 这些等等，这种考古系列的东西也特别喜欢，包括 Palm Series 的手机的情怀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挺难得的。 反正现在对于我来说，安妮维时报虽然它的增长比较平缓吧，但是至少就像克鲁说的，我自己做的过程也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负担的。因为我记得最早在写邮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话会跟现在那个钉尸有点像，就是每两周要写一次的话，虽然说是那个很多链接啊什么都是在平时积累的，但是很多文字还是会憋到最后一刻才写完，所以每两个礼拜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心理负担，这个心理建设可能要从前一天就开始做了，然后做了半天之后开始叭叭叭叭开始紧赶慢赶的写东西。虽然有时候它可能就是一条链接下面加一些评语啊，加上你自己的非常简单的一些话术，但是如果你做过这些事情你肯定会懂，这种 deadline 下面的压力其实还是会有，无形当中的压力还是会有。但是自从改成我们这种每发一条就能直接上那个网站，然后每两个礼拜发的那个邮报呢也非常简单，我只要在后台里面点一下那个发布，它就直接可以去到 MailChimp， 当然现在换成另外一个工具了，这个另说，但至少这个过程就总体来说会非常的工作非常的平均，然后还是比较顺滑，相对来讲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总体来说我自己觉得这个改版的过程我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然后包括像你刚刚说的newsletter 或者是说我们在 Anyway News 上面的内容，其实我也蛮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做一个交流，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喜欢看 Anyway News。 我相信很大部分就是因为人为 curate 的过程，就是我们大家也喜欢我们这种选的链接的品味吧，虽然他不一定全都看，但他可能还是会持续订阅下去，就是我喜欢这类的一个形式，或者我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选题标准。 就今年或者说去年也算吧，就感觉确实现在 newsletter 的数量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我自己也订了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挺奇妙的，因为我跟李亚之前也提到过，我们总觉得newsletter 这个形式，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17年最早做安妮维邮报的时候选择 newsletter 这种形式，就是因为觉得它很慢，然后它非常的私密，然后是一种很 geek 的这种形式，因为它也诞生了很久嘛，相对来说维护成本而且也比较低，因为你不需要去做一个网站什么的，然后可能只要弄一个每两个礼拜发一次邮件什么的。但是没想到整个互联网上面的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轮回，就会发现哎，这两年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概念火起来了，然后很多工具都雨后春笋般那个跑出来对吧，然后包括推特也收购了一家，然后现在国内也有竹白刚刚也上线了付费的这种功能，然后其他的很多平台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就让我们会觉得这个感觉很奇妙很神奇。 其实我看 不停的在 newsletter 的角度来看，其实会有一个蛮好的一个思路可以去看这个的发生，就是从 RSS 的诞生。 RSS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互联网，就是这种互通协议等等，那它诞生就是方便你这种信息抓取嘛，短的一些内容与 summary， 或者是它可能有的是会给你露全文的这种形态。然后到 newsletter， 那最早期可能更多是拿来做营销，以 MailChimp 为主，它就是可以帮助你透过邮报，就像传递那个小传单，在这些信箱里面去塞一个传单，每周我们这周有什么打折这样的一个形态变化嘛。到今天其实也国内也有一些产品也在做，比如说最早期的极客，我这里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极客负责人产品负责人 Keith 写的一个 RSS 20年这样子的一个文章。我记得他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极客为什么是想做一个这种聚合信息的模式，因为他里面看到 RSS 有一个缺陷，就是说你可能很需要你自己个人去做这种信息筛选，而极客就换了一种讲白话的形式，就比如说这周关注 Twitter 的人都在看什么，或者某一个话题或者某一个主题的人都怎么看，或者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下，它可能会聚合了各个不同的信息源，包括最近字节也出了一个叫四驱这样子的一个 apps， 他也是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那当时候极客就想说，单纯只看这个信息的内容，这种交互是很单一的，所以他希望可以加一些评论啊、互动啊，可以让你去找到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啊在一起。那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 newsletter， 目前虽然是很多个体在运作当中，很多都是可能一两个的这种创作者，他们也有自己的主题倾向性。举个例子，像JJ说到我们的那个朋友定时在做的 DEX， 我们都知道他可能就看很多各种各样的前端的东西，所以你知道他的会关注 DEX 的周刊的群体就不完全是个设计师，哪怕他是个设计师，可能他都是会接触到很多各种各样，可能他的包容性或者说他想接触的范畴是很大的。那也有像可能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Vigo， 他在做的这个 Deco Hack， 很多这种独立小众的产品的一些 curation， 你也可以看到他是某一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像以往的一个极客，不是现在这个极客哦，这样子的这种聚合信息的模式，然后附上链接，然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介绍。所以就变成你说为什么他又会是一个轮回，其实就是说到底在我做 X 屏的时候也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我想去对抗算法，或者说我想要算法有更合理的被运用。因为当初 RSS 被干掉就是因为 Web2 的出现，然后这种社交平台出来更及时性的 Facebook 或 Twitter， 这种你的消息是很及时性的。包括今天我个人也逐渐慢慢放下很多 RSS， 我也觉得我关注 Twitter 官方的 Twitter， 他的文章也是直接在 Twitter 上面去发布，也是很及时性的去看到，不用像我先去打开 RSS 还是他没有推送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你说这种在重新轮回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大家开始对这种算法的东西有一点排斥了，或者我个人对字节或者是说这种算法的排斥点是在于他总是把我喜欢的东西一直推给我，也不叫做我感兴趣，就是我一直很喜欢它，而让我看到吐为止。所以就变成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今天在视频号去看一个内容，比如说小姐姐跳个舞对吧，或者那种模仿秀，他就会一直狂给你推同样的这种模仿秀的东西。那我看那个模仿秀，可能我不是真的喜欢看模仿秀，我就纯粹去看那个博主那个小姐姐本人而已。所以就变成这也是我一直很不喜欢现在的市面上的这种算法应用，他把我的所谓的我们叫做 community taste profile， 就是这种人群品味的这种形式来去放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很好的去被分发到这些我真的可能潜在感兴趣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又回归到了我开始只对编辑的个人来去看的品味的输出了。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个人也用过一小段 Apple News， 它是人工剪出来的，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人味在里面。所以这我是觉得为什么现在的这种 newsletter 慢慢冒出来，也受众群体也会很喜欢的原因，但也这样子的过程达到了高峰了以后，我相信它又回归到最后了，就是我订阅的 newsletter 太多了，我的信息又很多了，又爆炸了，那我又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来帮我去解决我这些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其实你可以看现在几个软件在做，比如说国外的一个阅读器 Matters， 它也是把很多的 newsletter 聚合在一起变成像一个 feed。 这不就是当初RSS 出来了以后， Google Reader 出来了以后，就出了 Feedly， 出了那个 Feedburner 等等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吗？然后包括轻盲阅读也是。所以这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一直如此反反复复，就是这个需求它一直都有在，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给到大家如何去管理这些这么多的这种信息源。包括如果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帮我去重，他帮我把所有的这种以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各个不同的 newsletter 它诞生了以后，可能我们三四家的 newsletter 都推出同样的一个链接，但是有不同的评价，那还能否帮我去聚合一条链接下，然后下面有三四个不同的 editor 怎么说，以此类推这样子的工具，那我觉得那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咯。 就是做一个 newsletter 的 newsletter。 对，没错。你看在之前阵子蛮火的那个 MuBrew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他把你所有感兴趣你关注的 Twitter 账号整合成一个 newsletter 给你推，然后你自己去定义这个 curate 出来的这个 list 叫什么主题。 感觉 Twitter 最近的动作其实还真挺多挺杂的，包括你说的这些聚合的这种东西，他现在 Twitter Blue 就是他的那个付费订阅账号之后也有类似的功能嘛，那个叫什么 Top Articles 啊， 还有一个叫 Super Follow。 对，就我感觉他们现在就之前的几年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一样的，然后就这一年多感觉什么东西都在做，但是这个做的质量就很一般， 包括那个订阅之后，它底下那个导航栏 tab bar 不是可以自定义吗？ 对。 但是自定义的功能做的像一坨屎一样，就我不知道它是哪边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 tab bar 上面 A/B test 的东西太多了，导致就是我自己自定义完之后，它还是会跑出来默认，然后有时候测试中的一些 icon 也会出去，所以它是一个量子态的 tab bar， 有时候是四个图标。有时候是五个，有时候变成了六个，就觉得很崩溃。 觉得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 Twitter 换了 CEO 以后，很多的项目已经可以被拍案上线了。之前像 Jack Dorsey 还在的时候，可能比较克制一些些。那在换了这个新的 CEO 了以后，你就说感觉它发展的很快。说回来 ，Twitter 这个产品，我也忘记了我是怎么开始用到，我放弃到后面又这几年又开始用回来。反而是慢慢开始感受到它的魅力的时候，就是它怎么把一个很简单的 tweets 这样子的功能然后变成多样化，到现在它也可能慢慢想转型去到更多服务这种所谓的创作者经济的领域，或者是说有很多这种 creator 功能，包括刚刚你提到的那个revenue 是一个 newsletter 的工具，让你很简单的去做一个 newsletter，然后 Twitter 收购了以后好像也一直不温不火，就是把这个按钮放在你的账号底下。那他现在又开始开了 Super Follow， 这个我又有点 confused 了，因为 Super Follow 是你愿意为这个内容付费，然后你可以去看付费内容而不用开通 Twitter Blue。 所以像 Figma 有一个设计师，就是之前那个 Joey Banks， 他开源了很多 iOS 的控件，他现在也预告了说将会优先发放给Twitter Super Follower来去先看到，然后付费好像是$4.99一个月，这也是我相信他们也在尝试这种付费转化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虽然吐槽这么多，但我感觉确实至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因为确实当微博变得基本上没什么互动没什么用，然后也获取不到一些正儿八经的信息之后，好像推特也成了我比较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跟其他的同兴趣的人 connect 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所以说哪怕可能对他有诸多的不爽，现在他还始终是我浏览器里面一直开着的第一个 tab。 前阵子我也搞了一个小号嘛，专门看 Web3 的内容，我也不希望我的 Web3 身份跟 Web2 的可能有很大的这种信息干扰在 newsfeed 里面去。我就发觉到现在对于你在中国区或者在这种中文或者是这个亚洲这个小部分的地方的 IP 来说， Twitter 不是那么的容易或者友好进到去一个比较正常的社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自己大号的内容其实就是基本完全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很有价值的，我会觉得 OK， 这是我很难得才磨练好的一个算法调教好的。但当我开新的账号的时候，我觉得太多乱七八糟了，包括 trending 的内容也好，或者是他自动给我推的这些人，很多其实都是挺有门槛的。 我特别理解这个，因为 Anyway FM 的官方 Twitter 账号其实我也是两个都同时登录着的嘛，但总体来说我肯定是那个我自己的个人账号会用的更多一点，但是偶尔去切换到 Anyway FM 的官方 Twitter 账号，推的内容其实就真的是非常的已经不能说乱了，对我来说非常的 confusing，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经常会给我推一些要娘的相关的信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这个账号发生 connection 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你知道吧？就反正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应该算是那个噪音吧，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关注的信息，但是我自己的大号的话可能看的时间长了然后用的时间多了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准一些。 就像我们说你可以在 Twitter 上面看到很多有价值的内容，然后有人就可以反驳说 No， 我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当我看到为什么你的账号都出现这些，是不是你看过了什么，这他就是感觉跟微博没什么区别的时候，我一看也确实如果我是他我也看不下去。 一方面服务的人群也太杂太多，然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也比较杂，确实弄了久了之后的确是不太好做。 就我最近才开始比较尝试活跃或者多一点去使用极客感受一下它的区别，因为我过往用的很少很少，它的氛围是有在的，部分的氛围或者发言的内容还是部分有这种有价值的，但它终究的形态或呈现的形式还是偏可能国内的这种使用习惯吧，所以就变成我一直都用的不是很太习惯。比如说有很多 很巧思的小彩蛋或者功能，是一直让我迈入不进这个圈子的原因。 比如说什么样的彩蛋？ 弹一弹头像，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那干嘛的，然后夸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作用的，然后呈现出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当然让我很惊喜是它没有 DM 功能，我相信没有私信这功能可能跟产品的发展然后决策有关，但它居然还有一个叫悄悄话小组。前阵子有一个 X 屏的用户，他在极客上找到我，然后想跟我聊，然后我就很惊讶，这是什么啊？因为他在悄悄话小组跟我聊，然后我看了一下，只有他 at 我，只有我跟他在这个群组底下才看到那一条内容，这不就是 DM 了吗？但他换了一种形态来去运作，这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 这么说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极客有这个功能。 对啊，所以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东西，也不是奇奇怪怪，反正就是跟我的使用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感到非常惊讶。哦，还有这个东西，哦，还有那个东西，包括它还有一个小卖部，你的个人专页里面一个小卖部，然后你的磁场情况，这也让我觉得，哎，这个你要作为你的 social profile， 好像挺酷的，但是为了要展示我的投资能力，还是我哪一天我暴富了，你会知道？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些为什么要暴露出来？ 做极客做小宇宙那帮人确实他们还有平常确实乱七八糟各种想法是挺多的。其实跟那个 Kiss 我之前好几次都在同一个会场，但是都没有聊过，但是在一个群里面经常跟他们扯皮，经常跟他们开玩笑，就感觉他们还确实那帮人还蛮有意思的。 Kiff 的两次演讲我有看过图文版，我会感觉到这个人他跟我们的情况也蛮相近的地方，是在于像过往都有体验过最初的互联网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最初的样子它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它不适应现在的这个模式，它也想维持努力，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像小宇宙在播客上面的一个尝试，或者是从阅读这种信息源到极客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所以就这些也是我觉得还蛮尊敬吧或敬佩的一个人，毕竟他能够把这个样的想法落地下来，都还是蛮多很值得学习的这种执行力或者魄力在里面的。 如果 Kiss 听到这段话，请去极客上谈一谈 Clue 的头像。 对，哦对，说这个，我也觉得极客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只要某大 V 或者某活跃的用户 follow 了你，你将会得到了很直接大批量的关注引流，这是我也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他 follow 了你的话，别的 follow 了他的人的时间线上就会有这个大 V follow 了你的这个消息嘛，对吧？ 对对，这也跟我另外一个在用 Twitter 有点为什么会想开小号的原因，就是我发觉我每一次点赞我转发或评论的任何互动都会公布在公开的场合下所以我之前原来是用很多这种机器人在写作，帮我把一些话题保存到 Notion 或者怎么样，到后面慢慢我就不好去这样做，我觉得对大家好像是一种信息的干扰。 了解了解。我看你最近在做那个 app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在 app store 上面也有过被推荐的经历对吧？我觉得很羡慕。 哦，说到这个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那先说一下这个 apps， 我在做这个新的产品叫 Xping， 然后它的开始也蛮有趣的，其实应该是在回到去18年左右这样子一个时间，当时我就收到了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的一个 DM， 他说哎，我马上要去香港了，然后我有接下来香港了以后我会去上海，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咖啡地图吗？然后我打算支付你大概可能马币50块左右，那当时候可能算回来人民币可能是百多来块钱的人民币。当时候我蛮惊讶，就是哎，有人居然会付费想买我的地图，而且是咖啡地图。那在过往我会在我自己的Instagram 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平台会去说一些打卡啊，去那些咖啡店啊，然后吐槽为主，就说这些咖啡店的那个机器怎么样啊，然后豆怎么样啊，然后一般都会喝两杯咖啡，美式跟奶咖，那他们的整体的表现是怎么样啊，然后咖啡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或者个性等等，我都会让你去写。那我自己呢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去，凡是有去过的都会在我自己的 Apple Map 或者是在 Google Map 上面都会去打点，然后去记录下来。 那当时候有这个人就来问我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居然这个东西能做。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我之前的整个的重心点还是在做全球跨境通讯的这个行业里面，所以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可以把这个种子给埋下去，或者是让它去发芽。然后直到了疫情，我们整个公司的业务也做了很多的调整，然后当时候也是想做一个社区，刚好公司内部也有一个 Flutter 的调研团队，那我就想说那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他们也需要一些业务来去支撑可以把这个应用给做起来嘛，去实践这个 Flutter 究竟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非常高效，有一两个人很精益的这样子去把一个产品给运作起来。所以我就把这个 idea 去跟很小的这个团队去 share， 就说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就这样子诞生了，说那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品味社区，然后让每个人去分享他的品味，就很像今天在小红书或者其他平台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去分享自己的穿搭，自己的探店，那为什么你去过的路径不能够变成是你的一个品味的表现的一种。当然咖啡地图是一方面，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他自己的一些露营市场点，可能自己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跟 POI 相关吧，都可以组成的一个路线或者是路径，也能形成他自己的一个品味的表达方式。所以呢 Xping 这样去创诞生了。那 Xping 的诞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疫情下诞生的产物，我们做了很多的变化。当时想说我第一个想法是看到疫情很多人的收入可能减少了很多，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场景就是很多的朋友他们的可能工资会减 30% 或者是 50% 都有可能，那他还是一样是需要去消费的，那为什么他的这些消费不能转化成像另外一种的品味付费这样的一个形态，让他可能有一部分的 tips 来可以去支撑他这样的运作。因为在早期其实我在 Instagram 发了很多这种咖啡的照片，也卖过一些 Instagram 的照片，都是可能少于$10左右，然后这般跟我去买这些照片的人他都会去挂在他自己的店里面，或者是放到一些其他地方，这是贩卖照片的一种形式嘛。那路记可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尽管再把过去打卡过的地方稍微整理一下，然后也可以变相是另外一种的付费形式，让他们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收入。所以就是这样子诞生下来要做这个品味社区。当然做到一半的时候又碰到了海外封关，马来西亚封关，然后中国还是很开放的状态，好像仿佛回到了一些正常的情况。然后我们想说那要不我们做一个产品吧，过往的产品可能我们国内的同事只能够在出国的时候才去真正体验到自己在做的产品，那为什么我们这次不做一个产品是可以大家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地方也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把整个计划又迁到了国内，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等等，然后开发也内部转型也转了一次两次吧，就是把它变成更多是在往工具层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创作者经济的可能，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这种创作者经济也多加一种形态，就是地图创作。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Xping 可以去更多的把创作的体验给做好，能帮助这些创作者他可以在自己的其他平台里面有更好的一个分发也好，或者一个数据洞察等等这类国内产品比较缺失的部分，我们可以去补全它。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 Xping 的名字来源其实就是 Exploring 和 Experiencing， 其实这个也是一直我个人也很提倡或者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可以多去探索，可以多去体验多一些，不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些评价我们就觉得这个滤镜这个 KOC 讲这个东西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去了这样子。所以在 Xping 的 POI 的评价里面，它会多了一个主观跟客观这两种点评方式，给你去针对每一个不同的点来做介绍，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 Xping 的原因咯。 我其实很好奇，因为你说到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团队来做的嘛， 对， 那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成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目前的话我们只有一个产品经理，然后两个开发，这两个开发都是全栈式的，然后有个设计师在运作，然后我就是各个岗位的 0.5，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运营的，也就是我们不熟悉那一类的，就是有推广，然后有什么社交媒体矩阵等等，然后直到了今年才开始招了一个运营专员，在协助可能尝试想去做一些社媒上面的去推广， 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产品去运作的原因，就是在过往我之前也带的是大团队嘛，分工啊，或者是我们的异步协作上面会可能比较很多的专人专职再去做一些事情，但 Xpin 它的产品属性或者使用人群定位都不一样，因为我们 的初衷就是想说它可以是让这些博主啊，或者让普通人都可以像创作者一样创作一些专业的内容，或者更有深度的一些 POI 的点评，而不是单纯的一些哦这里很好非常好我给五颗星就这样仅此而已，所以就变成它需要依靠到很多人的参与进来去输出他自己的产品观，然后把它转换为真正能实践的一个东西。所以当这个东西我们真正发布出去就在三月尾的时候，五天的时间从设计类的这个排名然后去到了第十八名，然后在周五的时候我记得被苹果推到首页，其实蛮震惊的，因为这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可以被苹果编辑怎么说眷顾这样子，所以这是蛮骄傲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嘛。 恭喜恭喜恭喜，这种体验我感觉也是挺难得的。 当我去跟很多人说我在做 Xpin 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你怎么活，你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你这个用户人群，你的用户画像等等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这一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尝试去回答这些问题，慢慢其实久了我会发觉到这也挺没意思的，怎么活下来的这一块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商业考量，比如说初期已经制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能不能不找商户来打广告，或者商户入驻付费开专题页等等，不做这些大众点评已经正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他们本身已经很专业，他们数据他们的运营团队也很专业在做这件事情，而我们的团队气质或者是说性格本来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回到这个产品的工具价值上面，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真正的帮助到这些创作者，有让他的地图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变成很好的一个价格，所以就变成它可能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大众点评或小红书这种平台级别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有时候小目标还是挺好的。 Xpin 的一个被真的 inspire 到的事情其实就是 Notion 或者是 Flowmo 这些也好，他们都在把过往的这种互联网就是 Open Web 的事情在做，然后我一直也挺怀念以前刚入行的时候做很多这种事情都可以用各种各样开放型的 API， 是整个互联网是很包容的，我还是真的还蛮想回到 Open Web 的这个信仰里面吧。 Xpin 推出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很惊讶，我看到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地图诞生了，而是超出我原来预期的。我开始看到有一些像做慈善的地图，然后线上影展，然后像一些什么流浪狗流浪猫在哪里的聚集地的一些点，很多这种小巷子的东西，而这些内容是我过往在其他这种大众点评或者是小红书上面很少看见有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哇，难道我们背负到了一些什么责任感吗？因为刚好发布的时候上海封城了，然后就开始有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疫情地图等等分享出来，所以我当时也在想难道我们这么快就背负上了一些社会责任吗这样子。但那就是今天你做了一款产品，得到了你的气质或者你的运营手法跟别人不同，没有太多这种拉新裂变的模式，但是大家是因为这个东西而买单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种很简单作为一个产品的原则或者是初衷吧。 嗯，你说的这个我感觉特别有共鸣，因为可能我在前公司做的事情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的反向，就整天就是关注流程啊拉新啊细节，到每个图标的一个颜色它怎么动画，然后它的语义怎么样，都是以数据为导向，然后在我的感觉里这就是一种整天都在 manipulate 用户的心智，就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不怎么诚实的一个事情。但是说的你在做 Xpin 的时候，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做电台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一个我可以不去加很多非常强行的这种手段，然后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用户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觉得哪怕这个增长过程是挺慢的，但也还是挺踏实的应该说。 对，所以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来讲做 Xpin蛮多挑战，非常大挑战，因为你将要背负着可能哪怕团队再小它也是有开销的，你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运营成本在里面。那我现在作为这个负责人，然后我现在也要开始去把这个东西慢慢一步一步的落地下来。刚开始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公司 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OK， 你们做这个东西可能短期内也没有营收，那你要让我看到你的产品价值是什么。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OK， 我们的这种社会价值，我们对创作者价值，包括创作者经济等等，那它的体现方式是什么？因为金钱其实是最容易衡量你一个项目成功与否嘛。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过理想主义的说 OK， 我帮助到了很多人，就像开源一样，然后我就可以不吃饭，那也不可以。所以变成落到我下来这边的时候，当公司看到哇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这样的一个 idea， 就甚至就是内部也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小众很不可思议的时候，被苹果推荐了，而且在短短的五天有这样的一个流量，他们就觉得那或许你说的东西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我接下来我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他们也会想说把更多的资源丢进来，让我们去好好发展 Xpin。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公司那边讲 No， 我们可以继续以这样子的小规模团队先运作，因为当一个团队过度或者太快的去膨胀把它去做大的时候，往往有很多东西是会失控的。还是希望说我们先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再把我们想做的这个附加值功能先落地了，然后再针对部分重要的比例里面再慢慢去添加，或者更科学的形式去做这样的一个迭代会更好一点。所以刚刚你说你在前世做的那些产品我非常理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国内有了一个词嘛，叫润，润滑的润，因为它跟英语的那个润它是同音嘛，然后大家都在把这个词作为移民啊，或者说去到其他国家的一个代名词。但是你作为一位马来西亚人士到中国来工作生活已经长达这么多年的时间了嘛，这种反向的润的体验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最近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段嘛，就疫情比较厉害对吧。 其实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来中国，一开始因为我在很早期的时候我接触中国互联网非常早期，我是在10年左右就参与了 Discuss开源论坛的一些可能风格啊或插件的这种贩售啊，然后我曾经也是 Discuss Support Team 的成员之一，那就变成我很早就来中国了，那时候在深圳，但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待过，然后就回了马来西亚，当然中间发生了很多小插曲。到了16年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那段时间都是刚刚从 4A 离开嘛，从McCann Erickson 出来，就想说 OK， 我已经体验过了 agency 的生活，我想要做自己的 studio， 哪个设计师不想做自己的工作室对吧。然后就出来自己开，然后自己去接了很多单子等等，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这间公司的老板，他是我当时候很大的一个 client。 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公司去帮我管这样子的一个部门什么的。那时候还很年轻，非常年轻，然后也有一个想法，就是马来西亚的整个环境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主要的话就是第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很安逸，身边跟你能够讨论这种比较前沿事情的东西或者有不同自己的想法见解的人，可能我当时那圈子还不够大，所以没有接触到很多这样子，因为他生活比较多元化嘛，在马来西亚。然后在那一年我很记得是马来西亚政治就是比较混乱的时候，自己的工作室钱也不好收了，开始发觉到那个单子的客单价越来越低了，那我心想那不如这样子，不如换个环境吧。就对我来讲换个环境是最重要的一个初衷，就是让我决定想要去离开的原因。然后也没有想太多经济上的一些优势啊，或者是去那边工作会怎么样，毕竟当时你想去香港，其实每个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压力很大，房子很小，然后很压抑等等，我也没想这么多就去了。然后去了过后就老板就跟我说哎，我们广州有个外包团队，你要不要去看看，然后就跟着去了。当时我们的 app 是被这边那种外包团队去开发的嘛，待了可能几个月吧，就发觉不对劲，被骗了。那个人拿了我们的钱也没再开发我们的事情，然后也是在那种源码论坛上面乱七八糟搞了一堆源码下来，然后再组装给我们，并不是真正时间自己开发。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时候就跟我们的其他同事两个人就在广州开始慢慢的就是帮公司拓展一个分公司，在这边做一个研发部， 这样子先开始，不知不觉就待了这么多年了，就四五年，一直长期待在一家公司。很多人也会问我，尤其来中国的这些年，每一年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 offer 给到我，就想说，哎，你的多语言的一个优势，你的国际市场的这种产品运作管理，或者是说这种社区形态都挺好的，那要不来帮助我们出海啊，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优势嘛。我也一直没有离开，或者没有让我心动的 offer 出现过的原因是，做的东西可能没有我现在这家公司做的这么的多样化。在这边基本无限的可能也就大家做的很杂。我来这家公司，我也从来没想到我可以完成了我想做工业设计的梦想。因为我当初做设计，影响我做设计的人是 Jonathan Ive 做工业性产品，但我数学不好，然后就没有去上了工业设计的专业，就去做了平面，因为喜欢 typography。 那去完了以后就发觉到，哎，一直很想设计一个很优美的产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因为当时就是很崇拜嘛，就是这种哇，改变世界的产品，硬件改变一小部分的人的生活体验怎么样，然后有专利就很开心嘛，就是你完全原创发明的一个东西。然后从来没想到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也可以接触到这种室内设计也好，工业设计、包装设计等等一系列跟设计相关的东西都能够有实际上的一个产出，所以我就一直待嘛。那待在这边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后，我就开始在招聘的过程中会看到很多的镜子，它是很多面的镜子，让我去做很好的一个对比。就是像你说近期的这种run的一个这样的现象出来，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在这边时间这么长这么久了，我的同理心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我能感受到那种愤怒、无奈，或者是各种的不满意，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我也能感同身受在这里。毕竟我的圈子也跟本地化的这种朋友很多嘛，也不是在跟回自己原来的旧的圈子在混，所以就变成我会做一个对比，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同样的年龄，他在面试的表现跟在国内同样的年龄面试的一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觉得哇，中国的人好幸福，真的非常幸福，他的选择很多，真的很多，然后工资非常高。在这边我经常看到群里面很多人说，哦，我月薪多少万多少万，我工作出来多少年，然后怎么怎么样，不管是大厂或小厂，他的那个薪资在他出来可能只有一两年都蛮高的。对我来说可能你有个8000块我就觉得非常高了。那是因为我在对比同样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可能他出来他拿到的工资可能3000马币或者2800左右，那这个差异化是很大。当然我们的物价肯定没有中国这一线城市的压力这么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包容性啊，或者是这种也没有这么所谓的卷吧，或者说这种加班的情况或者这种努力奋斗的情况是没那么多的。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生活挺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效率都很快，大家都拥抱变化，非常拥抱变化。今天你出来一个什么，有一窝蜂的人会去跟进，要去学习，去榨干它，去像一个海绵一样去吸取它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一样的感觉。虽然刚开始我会觉得哇，很压力，很恐慌，怎么什么东西都跟人家竞争，这种感觉会说，没事，你先，我不着急，你来。但后面久了，其实能够理解大家对这种的欲望，其实就是希望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嘛。后面我就发觉到，可能这个市场的大小也决定了这边的这种选择的情况会更多一些。这也是我觉得它蛮好的一个部分。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对我来说困扰最大的还是归属感问题吧。可能在我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多人把我当作是一个广东人了，我也不会去说太多的时候，哦，我是外国人，我是 外国来的还是怎么样，我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很多人就把我当作是本地人一样。但只有一个情况大家会觉得，哦，原来你是外国人，那就是要么是口音，要么就是去坐高铁，去任何需要用证件办理的时候，我都是没办法像大家一样这么便捷的，我需要可能走人工通道啊，我在网上可能一些购物也不会这么的方便啊等等。整体来说对比下来，其实还是感觉生活很便利，真的超级无敌便利。我现在回来去马来西亚，我会真的不知道去买什么。比如说我今天一个数据线坏了，我今天一个零部件什么东西没了，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开始什么东西。所以这也是造成了我很久回去一次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陌生。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工作，然后可能去马来西亚就只是非常短期的就 度假， 回家就像我们探亲一样是吧？ 对，回去更多像一个度假一样的情况。 所以在2020年，其实我应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想法就想说，我想在马来西亚可能留点恋，就是留一点什么留念在那边。那我变成我回去的时候，我可以有事做，因为我也在停不下来的一个阶段，我是不断的喜欢在折腾各种各样的事情嘛。所以就变成当时候在疫情蛮严重的时候吧，2020年，我就在马来西亚开了一间咖啡店了。当时我想说，开一间咖啡店纯粹就是 now or never。当时疫情给我的冲击也蛮大，要么现在做，要么就以后从此没机会了。然后对经济上的想法也有很大的变化，不再像过往就说，哎，你想存个钱，想去买个房子，或者想在哪里安定生活。但对我当时候或者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已经没有了。在哪里买房或者在哪里生活，其实变得不是特别的优先级这么高，所以那不如我现在先去实践一些我真正想做的这种事情先，要么现在做，要么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不会再发生了。所以我就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就是远程开了一间咖啡厅。现在你会想要疫情好了我要回去看一下这间咖啡厅，我想回家，你会有那种感觉了。 那你的咖啡厅在那边运营的话是怎么样的方式呢？因为毕竟你也回去照顾不到。 目前呢，其实就是很幸运，当时候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也是咖啡师，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年的一些朋友，然后就一起合伙开。然后到我们也想要做的就是不只是最好喝的咖啡，还有更多就是做社区类的东西。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就定下来了，这个咖啡店的面积会比较大，大的一个空间呢，我们就可以塞各种各样的艺术的想法，比如说地下的歌手或者是艺术家们，他们经常会为场地来感到就是说，哦，那是一个额外的成本或开销，他们根本在初期是吃不消吃不开的。那我们也很愿意去支持本地的艺术家或者是创作者，只要你有想做的展览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以把空间让给你， It's okay, it's free, 是免费的，让你去使用去展出你要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以这样子这种聚集创作者跟艺术家的一个形态来去运作，所以也蛮幸运的。其实在这一两年，虽然我们做外卖做的很后期才做，但也至少活下来了， 那还挺不容易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在 Instagram 咖啡店的 Instagram 上面去看我们的运作方式，非常的 anyway 就是无论什么就 anyway。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制定一些原则吧，或者一些规则贴到店里面，就是我们也不希望你太多的这种 KOC 或者 KOL 来拍照，然后打扰到其他乘客等等。然后我们也在怎么说，在 Google 上有很多的 one star review， 各种的就是对我们的这种态度很拽的，然后来提出了很多不满意的什么。But 那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个性的一部分，所以无所谓啊，只要喜欢的人能留下就好了，那其他的都真的无所谓。因为这种你也知道咖啡店这个竞争行业是很大的， 李耀也说要想开一个早 C 晚 A 的咖啡馆，要说了很久了，但是好像也没有执行过，还是你这边比较厉害 ，now or never， 然后真的就做了。 其实我之前是开过了一家奶茶店，然后就是在当时奶茶， 哦，你还是已经你也可以叫连续创业者了，是吧？ 但那家奶茶店很遗憾的就是打法不同，当时候我看到拼多多嘛。然后就有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可以就是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不做高价精品的奶茶，我们可以做就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天然一点的，专攻学生群体啊那种什么的。对，但也是在疫情前发生前一个月就关了，还好。 不过也是开在马来西亚。 对对对对对，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旁边的一个小镇。 哎，你是马来西亚哪边人来的？ 吉隆坡， 我还一直不太了解。 就市中心吉隆坡。 就吉隆坡是吧？ 对对对。应该说这样吧，马来西亚它的地也比较，我在中国说马来西亚地很大好像很奇怪哦，但就是你在物理感知上距离都很远，就是我 A 到 B 点，我从我家到市中心可能我开车30分钟是属于很近的，但距离是间隔会相对比较远一点。所以我们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像八达岭寨，也就是 PJ，它就是很多这种文青啊聚集啊新兴创业的啊，或者这种很酷的东西 hipster 的东西都会在那一边。然后吉隆坡市中心那就是一个上海这种有金融有银行有什么的这样子，但它都很靠近，可能从吉隆坡过去那边就10-20分钟的车程这样子。 了解，我还从来没去过马来西亚，挺想去逛逛的。 在这边待久了，我也很希望就是中国的朋友们可以到马来西亚去感受一下。举个例子，我一直觉得一个比较没那么舒服或者所谓的体感上的幸福的地方，就在于我在 中国就是这么多年我接触到大自然的机会很少，尤其是我在广州生活，在马来西亚可能我周末我可能开车30分钟40分钟我就可以到一个大自然的森林里面去了，我就可以在里面露营也好徒步也好等等，它是纯大自然的，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森林。而在广州可能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比较少，比如说大家会推荐我去什么大富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可以徒步的地方，但那个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就是 不够自然。 对，它没有人工的马路道路那种，我不敢说那是徒步，因为那是你真的是在森林里面穿梭的，而这边给我的徒步体验就是非常安全的，但这种安全就少了真正这种跟大自然的互动，包括在这边你去到哪里都有信号嘛，对不对？所以你去到哪你都会看到有人在刷抖音，可能一边徒步一边刷抖音。而在马来西亚它会有这种网络的约束，变成你就很难会有太多额外吵杂的声音，也不会说哦，你露营的时候去看电影啊还是怎么样，就很享受，大家都是纯享受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跟你说的我感觉还挺向往的， 我觉得它是另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吧。我在中国这些年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谓的享受生活这个点是几乎没有的。在这里真的无时无刻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涌过来，无论你是主动性或被动性去参与的。当然我回到去我也很矛盾，我回到去我就觉得哇，这样时候太安逸了，好像太平静了， 我又受不了，所以我每次回去最多待一个月我就想跑回来了。 感觉可以以后那个我们单录一期那个马来西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体验，这个好像是有台风言风语的系列是吧。 这个马来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其实说真的我已经不知道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了。其实我脱钩其实还蛮大的，最后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正在打着电子钱包大战，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子支付出现，然后每个人可能手上掌握着3-4家不同的这种电子钱包。然后到后面疫情，因为我是在2020年中国刚刚那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春节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嘛，就没有太多体验，因为我回来隔离完一个月到马来西亚就是封城了，然后一封也是封了一年多，所以整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所以我对那边的真实人民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年轻人在那边的生活体验，其实是有点脱钩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边流行什么，反正就是那边说的一些梗啊什么的我也接不上了。 所以用你自己在微信上说的那个话，你还真的是比较彻底比较完整的从马来西亚 dump 了过来是吧。 是的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拜拜。